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比如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上回我们讲到，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小姑娘，是唱京戏的好苗子。听了别人的推荐以后，朱旭专程请来专家征求意见，最终决定先让这个小姑娘去戏曲学校学习。而这个小姑娘就是如今京剧界的大腕青衣王蓉蓉。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是神经性的听力不佳，朱旭从来不用自己的情面去求人解决孩子的学习和工作，他认为托人情会给别人带来压力，会让对方很为难，他只督促儿子自己努力，靠自己能有一技之长去取得工作机会。对于王蓉蓉，朱旭却开了禁令，他例外的给中国戏曲学校原校长李超写了一封长信介绍王蓉蓉。在信中，朱旭首先说明，王蓉蓉和我们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是素不相识，只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人才，才推荐他到戏曲学校去学习的。这时，李超已经离开戏曲学校，调到文化部去了。但是李超看完这封信之后，他很相信朱旭不会随便把一个不是人才的人推荐给他的。李超也盼望京剧界涌现出出类拔萃的人尖子，他很快就把信转给戏曲学校新上任的史若虚校长。凑巧那一年中国戏曲学校不招生，朱旭建议王蓉蓉先到学校旁听，等待招考，如果真是可造之才，戏曲学校一定会录取他成为正式生的。后来王蓉蓉经过全国招考，层层选拔，终于被录取。王蓉蓉在校学习的第一出戏是二进宫，要实践演出了，这是他第一次登台，朱旭兴奋不已，早早的他就到了戏校的剧场。看完戏回来，朱旭不断地琢磨着王蓉蓉唱时存在的毛病是什么。那时候，蓉蓉每个星期六晚上 回到我们家里住，星期天晚上再回学校。朱旭趁着这个机会，总要把他发现的问题提给蓉蓉去思考，并把《梅兰芳》这本书里的经验和总结介绍给他听。蓉蓉不但有天赋，而且肯于勤学苦练，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请假。他从中国戏剧学校毕业以后，调到青年京剧团，经过几年的舞台实践，被选送到研究生班去学习，后来被张君秋先生选中收作弟子，成为他亲授的弟子之一。目前王蓉蓉已经是京剧舞台上一朵绚丽夺目的花。朱旭在民族文化宫看到王蓉蓉的专场演出后，为她在演唱方面的进步感到高兴。回到家了以后，他提笔写了一篇题为《王蓉蓉印象》的文章，发表在1994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副刊上。摘录部分原文如下：有一次，我请声乐专家王稼祥听他唱，专家说他音准。据说真正音准的人并不多，我也从中增长了知识。原来听着好听，不只是因为他调门高，嗓子亮，还因为音准，所以听着舒服美。既然是一块难得的材料，那就推荐吧。正像无论谁，若发现一个两米五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到体校去是一样的，我就把王蓉蓉送到戏校去了。有一天，蓉蓉告诉我，有一个带广东口音的老头和一位老太太带他去了一个地方，说是要他学习歌剧，以后演歌剧。原来是李玲和李波二位正在为歌剧事业选拔人才，二老为蓉蓉解决了住和吃的问题，于是蓉蓉就到了歌剧院。李玲院长凭多年的经验，认为做一个好的中国歌剧演员要精通戏曲。在中国戏曲学校招生的时候，李玲亲自送蓉蓉到学校，请戏曲学校培养她，毕业后她再收回来。可是史若虚校长不同意，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继承我们的事业。二老争执不下，只好听听蓉蓉自己的意见。偏偏蓉蓉对钢琴的兴趣没有对胡琴的兴趣浓厚，于是蓉蓉成了戏曲学校的正式生。蓉蓉是戏曲学院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还拿到了学士学位。一次去学校看他们班的彩排，使我吃惊的是，蓉蓉不但唱得好，扮相也好看，全然不是平时那粗粗拉拉的样子。坐在我旁边的张君秋对我说，这孩子是吃这碗饭的。这一次蓉蓉的专场演出，我们全家都去看了，成熟了。的确是像朱旭所说，王蓉蓉已经成熟了。近几十年来，他曾获得梅花奖、梅兰芳金奖提名、张君秋基金会首发奖，还有许多其他的奖项。现在王蓉蓉是北京京剧院其中一个团的团长，去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文艺界的人士也都知道朱旭是非常喜欢有才华的人，他愿意为真正的千里马做伯乐。他认为演员这行当是不能骗人骗己的，是这块好材料他会主动热情地去推荐，如果不是这块好材料他绝不去推荐，因为这会耽误一个人一生的前途。 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朱旭秉性倔强，天生来的犟脾气，初次同他合作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特别随和没有棱角的人，其实并非如此，也可以说诧异。朱旭和我共同生活的这几十年中，从没有听他在背后抨击过谁，他不愿意议论人家的是是非非，看到问题和缺点他更愿意当面提出来，有时难免很尖锐，甚至于让人下不来台阶。有的朋友很敬重他，但是也怕他的尖锐和坦率。朱旭并不以为然，总认为自己没有对不起人，只是坦诚相待而已。他是个爱憎分明的人，绝不牵强附会，也不愿意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只要是他愿意做的喜欢做的事，谁想拦也拦不住。排戏选择剧本也是如此，朱旭不喜欢的剧本，或是他认为还不成熟的剧本，他一概拒绝邀请。当然他不喜欢的剧本并不一定就准是不好的本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自己对艺术衡量的尺子，对于那些艺术品味低俗的、政治上有问题的，任你给朱旭多么优惠的酬金，他也不会去接拍，这是他接拍一部戏的原则。对于那些不认真、不负责的工作作风，朱旭简直是无法容忍，绝不留情面，他会当面抨击你的。记得几年前某地方电视台要播放朱旭所主演的电影《高楼边》，播放前打算采访他，预备播放电影的同时加上对他的采访，某电视台的采访者要来之前打了几次电话约定时间，每次朱旭都问记者要采访什么，谈些什么内容，提些什么问题，记者总是回答说到时候就会告诉你的。临访问的前夕，记者来电话确认，明天上午10点到你们家，就这样。当时是我接的电话，我想进一步弄清楚，就多追问了两句，到底是谈什么呢？对方说关于高楼边的。那是哪方面的呢？到时候再说吧。记者给我的感觉好像他根本就不了解这部电影，我就又多追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没看过这部电影啊？是没看过。那我建议你在采访之前能够先看看，做个了解以后再来采访好吗？那好吧。第二天早晨，这位某地方电视台的女记者带着摄像师一起来到我们家。摄像师很快地找了一个合适他坐的位置安顿下之后，迅速定好机位，把镜头对准朱旭，打开镜头盖说好了。记者匆匆拿出话筒开始采访，请朱老师谈谈电影《高楼边》吧。只见朱旭带着有点意外的神情看着记者，并询问他，我谈什么？哪方面的？随便。朱旭开始有点不大愉快的样子，他又追问了一句，随便？那你们想让我谈什么呀？只见记者愣愣地看着朱旭好一会儿，仍说随便。朱旭的脸即刻沉了下来，没有及时回答那个记者。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恼火了，气氛有点紧张， 我想缓解一下已经有点僵的局面，就问了一句，请问你看这部电影了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回答的是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看看吗？没有，没功夫。哦，朱旭生气地向我摆摆手说，行了行了，你不要问了。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坐视着。记者还是那两句话，谈谈，就随便谈谈。朱旭无可奈何地看了记者一眼，没有做任何回答。他出了一口大气，靠在沙发上，极力地控制着自己不发火，可是已经到了要发火的边缘了。那个记者并不以为然，还是接着说，随便谈谈，没关系。这时候朱旭可忍耐不住了，恼怒地说，随便，你随便，我也随便对着亿万观众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吗？哎呀，您别着急呀，随便说说可以吗？又是随便，你们要让观众了解什么呀？那个记者有些茫然的样子，朱旭直截了当地说明，你没有目的，一点准备都没有，你们就是这样工作吗？啊，怎么这么不认真呢？这么对观众不负责任呢？记者哑口无言，想了一会儿说，那就说说导演吧。朱旭已经不想说什么了，他勉强回答着，无可奉告。记者似乎很木然，好像没有察觉出朱旭在压抑着自己的气恼，他还继续问着，那您说说演员呢？演员？我说了，无可奉告。显而易见，朱旭是在拒绝这个记者的采访。可是那个记者仍然没有觉悟，对于朱旭的批评并没往心里去，好像只意识到对方反感随便两个字，于是就不再随便，只讲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这次倒好，索性连无可奉告都不说了，室内呈现出更僵持的局面。我向记者暗暗地摆摆手，意思是告诉他别再采访了。一时屋里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地过了几秒钟，那个记者终于明白了，这是在拒绝他的访问，也看出来朱旭不会再张嘴了。他也生气地说了句，哼，我还没碰见过这么倔的人呢。然后冲着摄像师说，走人。摄像师急忙盖上镜头盖，扛起机器，随在他的身后匆匆而去。朱旭望着那个女记者的背影，感叹地说，哎呀，怎么能素质这么差呀，真少见，怎么可以对观众这么不负责任。对待工作，朱旭就是这么认真，这么倔。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新千禧年的初冬，一个漆黑的晚上，飘着几片小雪花，朱旭应邀去友谊宾馆和电影《刮痧》剧组的导演郑晓龙见面。去之前他已经看过剧本了，这是一个写中美文化需要沟通的问题，他比较喜欢这个戏，和郑晓龙虽说是初次见面，却是谈得很投缘。朱旭决定正式接受邀请接拍这部戏。因为影片的故事发生在美国，所以刚刚过了大年初五，朱旭 就赶赴美国。电影拍摄地点远在圣路易斯城，这个城市并不大，比较古老，市容整洁清静，只是气候无常，时而冷时而热的。渐渐的，朱旭也就适应了。有人问他，你喜欢这个城市吗？啊，喜欢喜欢。到这里来是定居吧？啊，我的家在北京，衣食住行都习惯了，故土难离呀。农历正月十四日正是朱旭的生日，本想全家热热闹闹地为他办个生日家宴，儿子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要为他好好地祝贺一番。谁知道朱旭不在家，全家人都觉得很遗憾，只好在前一天，我以全家人的名义给朱旭发了一份祝寿的传真。不想他过生日的消息让当地的华人协会知道了，当天晚上这些不相识的海外同胞特地为朱旭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晚会，全戏组也因此停机，都应邀参加。到会的各界人士约有100多位，宽敞的大厅里悬挂着五彩缤纷的彩条和气球，摆着丰盛的晚餐和蛋糕。宴会宣布正式开始以后，即兴表演的节目一个个演出了，都很有趣。同时朱旭新结识了许多海外朋友，在交谈中朱旭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认识他。因为1999年的5月份美国的七大城市同时上演了电影《变脸》，美国人和华人都熟知他，到会的人几乎都是他的观众，还有的人是在北京看过朱旭演出的舞台戏《华变》，也有的人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他。总之他不认识人家，但人家都认识他，相见之后显得十分热情和亲切。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有一句名言，相逢何必曾相识，确实彼此之间都感觉不到陌生。尤其是侨居国外的游子们见到祖国来的人分外亲切，朱旭在这个晚宴上成了中心人物，他受到大人和孩子们的热情款待。刮痧剧组的合作，蒋文丽、梁家辉真像是他的亲生儿子和儿媳妇一样的照顾他，帮助他吹蜡烛、切蛋糕，祝你生日快乐的歌一遍一遍地唱着，歌声和掌声时时响起，大厅里始终洋溢着欢声笑语。一直到深夜12点钟，大家还没有玩尽兴，无奈第二天一大早还要拍戏，只好一一告别，互道珍重，来日方长，以待机缘再次相逢。这是朱旭久久不能忘怀的那些海外同胞的深情厚谊。很快的，圣路易斯城的报纸就报道了这次盛情的生日宴会。没想到我们的老朋友李小兰的女儿就在这个城市定居多年，她看到报纸的报道之后很快就查到朱旭的住处，第二天就带着蛋糕前来看望朱旭。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她童年的时候和朱旭大大在中山公园玩过呢。时隔40多年之后，没想到人到中年了会在异国他乡见着面，爷儿俩更是倍感亲切。回忆起他童年时候的许多趣事，当然也有悠长的岁月给他带来的人生道路的坎坷，真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总之朱旭虽然在美国居住了短短的一个月，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